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69章突袭。 袁子峰离开之前把李琴书的手机还给他，阔别已久的手机对于李琴书来说有些陌生了，不过当他登录微信的时候还是又找回了从前的感觉。他刷了会儿朋友圈，发现这短短三年的时间，有不少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有的结婚了，有的连孩子都有了，当然也有的依旧是万年单身。李琴书倒是没在朋友圈官宣自己还活着，但他私底下联系了之前关系很好的几个朋友，云乙是最快回复他的。 袁子峰， 李琴书不由得扯了扯嘴角，飞快地回复， 是我，李琴书。 对话框上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云乙那边消息迟迟没回复过来，李琴书心里不由得琢磨，这人不会是被自己给吓晕过去了吧。大概过了十来分钟，云乙的消息才亮起来， 你诈尸了。 李琴书不由得摇头一笑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了一遍，但那边始终都觉得是有人在逗他，直到云乙打开了视频聊天。李琴书的脸出现在视频里，云乙瞪大了眼睛盯着他看了半天，这才懂。 母亲， 真的是我，抱歉瞒了你们这么久。 你该道歉的不是我们，其实你该跟袁子峰说声对不起，这几年你父母几乎都是他在帮忙照看，而且他怎么说呢，以前我觉得你们不合适，后来看到他那么对你，真的觉得性格什么的都不叫一个事儿，有爱就够了。 你是因为和赵熙走到了一起才对我说这种话的吧？ 毕竟云乙最开始也觉得自己和赵熙的性格不合适，可就在今年的三月份，他在朋友圈发了和赵熙的婚纱照，云乙有些不好意思。 但我是认真的。 好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 我们来说说正经的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刚刚那一瞬间我跟被雷轰了似的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那你现在在哪儿啊？ 在 F 国。 云乙转了转眼珠子，突然意识到什么。 啊，我说你刚刚怎么听到袁子峰这三个字这么淡定，合着你俩早就见面早就和好了，亏我在这里劝半晌。哎，算了，反正你也是很有主见的人，也不需要我劝。 李琴书张嘴想要说些什么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，他往门的方向看了一眼， 有人敲门，我去看看。 李琴书把手机的镜头对准桌面，不想被云乙发现自己腿出现了问题。李琴书一只手撑着墙面，把大半的力气都放在上面，缓慢地点开了监控视频。视频里先是一片黑暗，紧接着灯光倏地一亮，一张格外阴森恐怖的脸突然出现在镜头之中。李琴书吓得一下坐倒在轮椅上，脸色惨白，轮椅的轮子往后退了退，发出吱的一声轻响。 是丽琳，果然是她。 那张凑近的脸如此熟悉，只是因为烧伤而显得过度扭曲。李琴书记得第一次看见丽琳时，对方虽然说不上多帅， 但胜在面容清秀且打扮时尚，也是个干干净净的阳光大小伙。怎么几年时间不见就变成这样了？他眼神阴狠，闪烁着阵阵凶光。李琴书清楚地看到对方手里还拿了一把刀，那把刀在灯光的照射下格外的刺眼。 怎么办？ 他没想到丽林竟然会如此胆大地再过来这里，而且手里还拿着刀。他要做什么可想而知了。许是听到了门内的动静了，丽林猛地抬起头看向监控视频，突然一拳砸在门上，压低声音： 把门打开。 李琴书屏住呼吸没说话。李林开始凶猛地砸门，握成拳头的手一下又一下砸在门上，发出咚咚咚的脆响。李琴书咬紧牙关，迅速拿起手机报了警。李琴书听到了撬锁的声音，往监控视频上一看，李林果然在撬锁。与此同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，李琴书吓得险些没有拿稳手机，下意识按下了接通。袁子峰的声音从那边传来： 中午想吃点什么呀？我在附近发现一家超市，可以买些吃的回来。 你先别回来。 怎么？ 袁子峰察觉到他声音不对劲儿，连忙开口问道： 你现在安全吗？ 暂时还算安全。你先别回来，我怕你正好和他撞上。 他现在在哪儿？ 袁子峰声音压低几分，眉头轻皱。 在门口对吗？ 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不用担心，门很牢固。 其实这句话不过是说给袁子峰听的，那撬门的声音听得李琴书头皮发麻。可没办法呀，他现在是孤身一人，还是个残废，逃也逃不掉，也不想把袁子峰牵扯进来，他能做的就只有等了。 你先在外面待会儿，我保证不会有事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 啊，你等着。 挂断电话，手机里只剩忙音。李金书把手机飞快往桌上一放，驱动着自己的轮椅往前去了。撬锁的声音像鬼魅般的在耳侧纠缠着。李琴书惨白着脸，在客厅里找了个扫帚当武器了。虽然他跟这样的亡命徒火拼胜算极小，但总比什么都不做等死要好啊。李琴书甚至觉得下一秒这锁就要撬开了，而视频监控上丽莲的面部表情扭曲至极，那脸上烧伤的痕迹宛如一条条求生的虫在不断地攀爬着。咔的一声，这一声宛如突然断掉的心弦。李琴书高高举起手中的扫帚。与此同时，视频监控里有一道黑影突然从一旁窜了过来，紧接着一手握住门把猛地往前一拉，同时把丽林一脚给踹翻在地上。 袁子峰，不是说了不让你回来吗？ 袁子峰手上没拿任何东西，李林握着的匕首却高高举起，朝袁子峰的腹部刺去了。所幸袁子峰反应极快，闪身躲过去，把李林的手腕紧紧握住，往后一撇，把他抵在墙面上，压低声音道： 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过来。 谁也没想到，袁子峰这句话反而刺激了李林。他力气骤然变大，一下挣脱袁子峰的钳制，高举起匕首朝他刺过去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